又是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我是大肥，咁认得我把声嘅，因为今日好劳气。咁我估唔到咧，有啲几十岁人咧喺度咧，唔知喺度噏乜嘢。不过都系咁噶啦，冇办法啊！即系你唔搞人，人哋想办法搞你。搞我唔紧要，搞啲网友。唉，唔好喺呢度讲是非。我呢个台唔讲是非，不过真系顿气噏几句。咁啦，讲翻上集，上两集收视唔系咁好啊。咁啊，努力啲啦。咁今集就讲翻。做司机搵嘅外快，因为呢一般司机又计拆账嘅，但车喺你手，其实唔系只系大陆车，四周围所有嘅车都系喺你手。咁呢就老细睇你唔到，你做上货。咁一般嚟讲，正常嘅司机呢过关，之前我个都做过节目讲过啦，咁多数拆晒啲后备胎嘅，因为怕俾人哋塌啊，咁啲备胎就冇咗，咁咧就蹲车咧就有一个位，咁咧而货柜车就有两个胎位啊，咁啊两个胎位点做咧？就系装士啤胎，咁当时咧卖个关咧就应该系$101啊，$101，咁咧就过关，咁啊好多个所谓大包围啦，之前改解释过咩叫大包围啦，一摆低。收钱，咁有$10就回返，嗰$10我嚟做咩嘅呢？就买一条士啤胎。因为呢所有嘅胎呢你孭上去呢就係新嘅胎。咁呢就成个落马洲而家都系嘅，都好多。所有嘅落马洲附近所有嗰啲停车场呢都必定有一啲胎铺呢系我哋叫打胎。咁呢就孭两条胎，咁而货车呢就孭一条。咁就加加埋埋呢就上一上去多两嚿。咁返落嚟呢咁就带条烂胎，点知烂胎呢就係你过关，咁重量啦，第一要计重量啦，第二呢个就即係俾人睇到啦，即係睇到你孭返落嚟啦。係咪因为你係做来料加工嘅。咁嗰条胎呢就卖返俾你$10，咁即係其实唔系卖，系即係叫做打装工，即係佢打咗条胎落嚟。喺个拎嗰度打咗条胎落嚟，咁佢装返条胎上去，咁你落返嚟嘅时候呢就好睇啲。咁呢如果你呢就好似拖头咁呢，一日呢如果唔赶嘅做深圳鬼呢，咁就执返两转呢都 ok 嘅。係咪呀，咁就多四嚿啦，一个月多一皮，咁呢蹲车亦都系啦，咁好多人就咁打。咁另外呢之前即係讲之前啦，大陆嘅油呢就平过香港，唔同而家。而家大陆嘅油柴油呢就贵过香港。以前就唔係。即係嗰陣时呢我啱啱上路1999年啦至2000年嗰陣时呢上路呢一每升油大概係过百银钱人仔，即係为过六唔使。过六啦，过六啦。咁上下啦，港纸平过香港好多，有好多人呢就啤油落嚟，点为之啤油呢？因为一般嘅缸呢就係300升缸，拖头都系嘅，甚至嗰啲叫做吨车啦，细吨啲咪16吨嗰啲可能200升缸啦，咁但如果你24吨啊30吨嗰啲300升缸啦，咁呢就打油落嚟，咁可能公司用啦，可能有啲呢就走多少油俾啲行家啦，俾香港啲货van 啦，咁嚟搵钱，即係两边走。所以呢做司机呢就唔係得份数，係好多份数。而曾经听我做节目嘅之前有啲讲啦，就讲一个好传奇嘅故事，点样用几个月呢搵咗200万啦，大差嗰、那个。咁呢好多人做胎做下就不务正业，点为之不务正业呢？就是因为呢一架拖头连埋条架，咁十几条胎呢，咁有啲人呢就直头我嚟打胎为生，孭两条唔够数。咁点样孭几多呢？就所有嘅胎除咗货柜车头嗰两条之外，后期做到而家冇㗎啦。所有嘅车就是这样过关。 打晒胎，因为佢落马洲过，过到上嚟梅林好短嘅啫，短短系几公里嘅路。咁咧分钟你行上咧，所有嘅胎咧都有啲塑胶咧，一支支嗰啲嘢证明系新胎嘅，未行过嘅。咁所有嘅胎嘅胎面咧，一定有一啲咧好似啲针咁一条条嘅。咁如果咧你手车唔系太快嘅话，你上到去基本上呢啲针都未磨蚀嘅，甚至未断。第二呢就係佢本身呢就所有嘅叫做名厂胎啦，一定有一条线啊，有条颜色线喺度嘅。所以呢好多司机呢当年呢就唔走长途嘅。佢自己买咗架车，买架好旧嘅车都好啦。可能十几年喎，我哋叫柠檬头啊，或者叫做金牙仔啊、银牙仔呢啲车啊，即系行得喐啊，尤其二苏苏嗰啲啊，叫做蓝套啦，即系蓝色啦，白套啦，咁就过关，咁你可以计到数啦，一架车净系打胎千几蚊上去，孭翻一条落嚟，一日如果做两只深圳柜。两只深圳货柜好简单㗎咋，因为直出单，我哋叫深圳单叫直出单。因为深圳嘅海关就系皇岗海关或者系敏感度海关。所以佢哋唔使去海关报到，只系喺呢个口岸海关报关就得㗎啦。咁嘅情形呢快好多。咁一日做三只柜，有啲人真系强啦，做四只柜都做到。如果香港有道柜嘅，一日做四只真系唔系咩钱。咁当时啦，一只柜啦，深圳柜啦，2200蚊，2000蚊啦。啊，2200蚊就即系40尺啦，即系大柜啦。有啲好价钱啲系2400啦，譬如做富士康嗰啲咪好价钱。咁啊，20尺柜即系短啲啦，咁啊2000啦。咁咧以前咧就系咁样嘅。逢系做拖头咧，20尺柜咧就20尺架。咁咧，如果系40尺柜咧，就40尺架。咁后屘演变咗咧，20尺架咧就淘汰咗啦。即系咧，你大细柜都好啦，都系20尺架。唔系讲错，都系40尺架。我识得一个司机，走胎连埋走剩啦。你好容易计啊，一个一日3000蚊打胎钱。啊，咁因为咧，佢哋唔会空车上啊，好少。因为如果你一架车空车上落得太多咧，海关会怀疑你会查噶。因为如果你系空车走上走落咧，你搞唔掂。其实就系咁啦，海关会查噶。你唔好当海关食豆腐吓，因为你呢啲好多系私人做嘅，海关会查。咁变咗啲单头车主咧，佢就会平。同你做一隻柜，明明系2400蚊、2200蚊，喂，我1900蚊同你做啊！后期最平做到1600蚊都做个深圳柜，即系讲紧2006年啊、2007年嘅咁上下啦吓。咁啊，2000年嗰阵时啦，咁啊做呢个价钱上去，咁你计啦，一隻柜十几条胎，一日走两隻柜啫，咁啊3000蚊。咁生意额就4000几蚊，七除八扣，咁呢即係话多话唔多，话少唔少，一个一日啊揸住纯利啊，即係除晒皮费啊，自己份人工淨係所得有8000蚊。如果一个月呢做唔到25日嘅，咁因为呢星期日就例休啦，因为拖头又好出窝打永远都系嘅，船公司星期一出拖打，咁3456就旺到扑街，星期日就休息，星期一冇嘢做，最巅峰系3456啊，或者456系咁样做。所有做拖头中港车司机都知道啊，派窝打嗰啲更加清楚。佢哋咁样做呢，一个月搵10-20万搵到。洗脚唔抹脚，我最识得个司机呢可以喺大陆有7条女。哇，系咩概念啊，7条女。有钱俾啊，你都要顶得住得㗎。当然啦，洗脚唔抹脚到最后尾都系瓜㗎。我见好多好多。未走水货，未自由行开放嘅时候呢，所有司机呢我都话啦， 早两集讲啦，带洗头水去冧女嘅啫，啊，因为咧上个假，咁啲人咧搵钱就全部都系做呢啲，做到三四年嘅时候咧，就好多司机基本上咧就过咗关，就停低架车，就已经开始咧短途都好啦，就请啲大陆车司机落嚟同佢揸去，佢净系揸过关车嘅啫。就是因为啲司机系咁样啊，导致后来咧成个中港车没落啊，因为开始香港嘅司机难，真系难搵到钱。难咁啊，拖头啊另计，唔系即系蹲车另计啦，蹲车有另外一啲嘢啦，系嘛？咁我话啦，落嚟有啲好似老凤咁轻车过关啊，斗翻两桶电油都够姜啊，因为一个电油油桶啊30升都够姜啊，因为平啊嘛。平过香港，后来大陆咧就改咗个税制，而家变咗咧大陆嘅油电油就平过香港好多，而柴油咧就香港，如果你用会员油咧就平过大陆好多，变成咗而家就香港，即系而家冇啦。早一年前好多香港车司机唔系真系做嘢嘅，最主要就系带油带柴油翻大陆。造就咗大陆车，你而家见到香港好多嘅重汽啊呢一类嘅车啊，东风啊呢啲拖头呢係过路嘅好多。点解啊？因为大油缸啊，呢啲后话啦，后面讲到后面先讲啦细节。咁呢就香港司机喺呢段时间更加揾到钱，因为所有大陆系万岁国家，佢哋自己做嘅胎唔襟。好多人就在香港孭胎上去，跟住呢就卖返俾啲大陆车。因为呢好多国内嘅司机呢，尤其佢哋超重，佢哋超重得好犀利，国内嘅车超高超重。跟住呢佢哋啲货车仲好笑，就係冇好似我哋香港有个斗，佢一路加落去，跟住呢就搵塊帆布嬲住佢，跟住呢就打醒打到冚晒，咁呢就其实好似个后面一个包咁样。个包呢仲要高过架巴士，好危险，但係超重超高，即係三高三超。咁而大陆车司机讲返啦，即係中港车自己见到啦。走广西嗰条线，大陆车司机啊，拖头司机又好，货车司机到啦。佢哋因为搵钱啊，超重，即系唔同香港人啊，香港人嘅意识范围嘅嗰个谂法啊，系强大啲。咁而佢哋咧就冇香港车揸，曾经有啦，即系有啲会买日本进口车嘅，或者买啲二手嘅日本进口车啦，上去做。咁后尾都唔得啦。咁佢哋咧就好多时候咧，即系啱啱完全唔讲开放嘅时候咧，就全部都系东风拖头，东风拖头平。第二东风拖头呢就前面有个头嘅，即係有好似隻狗咁，前面有个腊肠狗咁，前面有个头嗰啲车。佢哋点样走法嘅呢？因为超重啊，我头先上次讲过啦，30吨车，我哋香港叫30吨车，佢叫15吨车。咁呢个车斗呢就要将嗰啲钢板啊避震全部加厚佢。因为佢哋呢就全部呢都係靠超重搵钱。川州过省全部超重超高。咁啊啲避震钢板，即係驚我哋原装配置顶唔顺，尤其大陆嗰啲钢板呢好差。咁呢明明呢就係十块钢板，即係叫避震啦。香港叫避震啦，佢大陆叫钢板。咁可能加到12条 ,13 条。或者加多搭喺隔篱添，即係10条係一搭。咁、那个壁力呢，尤其落斜佬你咁重，你落斜佬你大陆呢我哋叫废气刹车啦，香港有嘅废气刹车。即係如果你落斜你打着个废气刹车呢，咁佢个车呢自然将啲废气呢就唔会排出车里面，就排返落副引擎度。咁呢就会拖慢咗架车嘅速度，容易停到车。但係当一架车超重得太厉害嘅话呢，做唔到。咁佢哋纯靠脚嘅壁力。因为手刹，佢哋叫手刹啦，我哋香港就叫做 hand brake 啦，大车就唔叫 hand brake 嘅，就叫风 lock 啦，咁锁咗架车，佢哋叫手刹啦，佢哋唔会靠手刹嘅。 咁而个废刹车呢亦都唔靓，有啲甚至冇添。咁啲壁力皮呢譬如好似咁踩住，壁力皮会着火啊。因为你好重，你踩唔停架车，佢会不停咁磨住。壁力皮会磨住嗰个轴承啊，同埋个冧，即係嗰、那个即係锁住壁力皮嗰个冧，嗰、那个碌冧。咁呢就我形容得唔好啊，明啊明唔明啊唔明啦。咁呢就太过过热呢就会火烛。成架车都烧咗。所以有时你以前睇新聞啦，有架车行下停间火烛自燃啦。自己会着火燃烧。就係、是、呢一回事。所以呢好危险。大陆车大陆人为咗搵多个泵，我哋香港呢就走私车胎，大陆就超高超载嚟搵。佢哋通常夜晚先至行夜路嘅，日头唔揸。因为费事啦，因为大陆嘅公安啦交警都好啦，係唔会出现嘅。夜晚日头都少出现啦，你几时见到高速公路见到交警嘅，到今时今日都冇。纯靠摄像头，以前冇摄像头都冇。匿埋打牌就有。咁佢哋呢就变咗全部行夜路，行夜路仲要入城。如果大家呢有啲人呢专行广州啊行城呢，好多桥啊，好多立交桥啊，佢哋高得就係过唔到啊，成架车嗰度反咗，或者扫晒上嗰啲货跌到成地都系都有。因为佢哋冇呢个意识啊，冇呢个安全意识。咁好啦，讲下佢哋车啲配置啦。壁力刹唔停点呢，大陆人好聪明。点为之聪明呢，就每一架车上高都会装多一个水塔，即係一个水壶。个水壶可能装到有300升水。咁呢就好似我哋香港嘅田螺车咁。田螺车。我哋所有嘅田螺车呢，喺车头与个田螺中间呢系一个水壶。个水壶呢就有条压力喉呢，就系我哋洗个斗。洗架车。点解呢？因为田螺好多时候呢里面啲沥青倒唔晒呀，唔干净呀。到佢返到厂嘅时候，第日呢佢可能呢就会啲石屎硬咗。唔得。咁佢呢就要靠有一个咁嘅水壶装置喺度呢，就开着佢有水喉有压力嘅。咁呢就射低成个斗里面啲石屎呢，加咗水之后呢等佢转住呢，就唔好俾佢干。直到返到去田螺厂。咁而大陆就唔系我嚟洗车，佢哋最主要嗰司机咧就有条水喉啊，就喺度滴水，不停滴水，就系啲壁力皮啊，即系所有，譬如你可能有八啖皮，即系八个壁力啦，佢每一条都有一啲水喉喺度滴水，一滴一滴一滴，系我嚟冷却嘅壁力皮，因为壁力皮咧，你过热顶唔顺刹车嘅话咧，佢就会烧到好似旧，即系啲铁咁样烧到红晒，跟住着火。佢为咗冇呢样嘢嘅时候咧，佢咧就会加咗个水塔喺度滴水。跌今集讲咧就话香港司机啦，额外搵啲收入啦，下集都会讲。咁但系咧，亦都再讲得讲啦。由咧有盐田车开始，以前我上集我都讲啦，大陆系冇分，大陆系冇分货柜牌、货车牌。得 A 牌、A 牌、B 牌嘅啫。A 牌系咩呢 ？A 牌就揸巴士 ，B 牌咧揸货车。佢哋坚毅嘅程度你系谂唔到嘅，尤其你走长途你见到嘅。人哋揸车系点样揸咧？同埋个老婆、个仔喺屋企啦，啊翻学，同埋个老婆，咁咧就加个电池，就喺个就买埋啲餸啊、干粮啊、罐头啊。咁呢就喺架车里面。咁停低车，有阵时我哋去海关啦，尤其喺新兴海关啦，即係云浮新兴海关啦。停低架车，咁呢就海关食饭。咁上高有饭堂，可以飲杯咖啡食饭嘅。咁佢哋都唔去。咁佢哋点样啊，即係人哋搵落嚟搵钱。佢哋系喺用插着个自己喺嗰度呢攞水洗米煮饭。喺架车度跟住两公婆食。甚至有啲呢为咗悭油唔开冷气，冇冷气。咁如果好似呢有啲货车呢，或者有啲拖吉呢，佢本身呢就係个车个嗰、那个嗰条架，即係后面个拖架呢係高身少少呢，我见过有啲人呢直头铺张竹席呢就喺嗰个车底度瞓觉。 点蚊香都有。是啊，大陆车司机尤其做货车嗰啲能够忍受嘅，唔系我哋香港司机可以做。佢哋有好多唔好嘅嘢，但系咧佢哋嘅勤力，佢哋嘅坚毅，系我哋谂唔到。佢哋为咗悭隧道费，即系我哋咪系桥路费啦，大陆叫佢哋可以兜下路，计咗条数出嚟，有几平，点样可以悭到啲油啊？悭油得嚟，又可以悭隧道费，咪悭个桥路费。如果桥路费太多嘅话，佢就 cut 噶啦。啊，咁佢哋咧就有个平衡数嘅。咁下集翻嚟，我再讲啲更加多呢一类型嘅嘢。今集讲到呢度，拜拜。